天的开场呢，就听到的是顾中山的这支红节奏。红节奏呢，既是这张专辑的名字，也是这个乐队的名字。最早是组建在2004年的北京。在这里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阿丽。那没有过完正月十五呢，其实还是年，所以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拜一个晚年。正月十一，2月7号，在北京时间的11:07问候一下大家。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的各位，是不是会有一点假期的余味还没有完全过去呢？今天带来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当然还有一些乐坛的资讯来跟你一起分享。依然在两个地方可以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公众账号 YGTP986。当时的2004年的北京的时候呢，顾中山是从美国刚回到中国不久。那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吉他演奏家，就和身边的一些好朋友组建了这样一支演奏 funk 风格为主的大乐队。他们这支乐队呢，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把躁动、热情的节奏还有韵律呢，带给当时还不太习惯跳舞的中国观众。所以音乐当中会听到他们的热情、自由，还有就是奔放。在开年的时候呢，特别希望把这样的一种情绪传递给各位哈、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假期综合症、节后综合症，一定要在来年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给自己打点鸡血，让自己在这一年当中呢有一个热情的、自在的、略微奔放的这样的一个新年吧。在昨天呢，美国的超级碗已经完成了这个年度的冠军赛哈、那超级碗也就是美国的橄榄球联盟，对于很多中国观众来说呢，这样的一个比赛可能对它的规则包括整个的赛事我们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有其中一部分朋友是非常喜欢看的。但是超级碗的中场秀是更多人所熟知的。那今年的 Lady Gaga 呢，就是独挑大梁，连唱了13分钟，像是他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 Poker Face、 Born This Way、 Telephone、 还有 Million Reasons 以及 Bad Raymond、 Romance 这样很多热门的单曲。他从开始呢就从屋顶上一跃而下，霸气开场，直到最后呢把麦克风扔到了台下，整个的这个表演呢是一气呵成的，非常非常的帅。而且现场还有500架的无人机点亮了灯海，就像是萤火虫一样缓缓的去飘落，真的非常棒，非常美的一个舞美的舞台。就是这样的一段中场表演秀呢，已经登上了各大热搜。在今天你一定会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吧，那12个小时之内在各大平台上播出的播放量就突破了4000万啊。据说呢， Lady Gaga 在4岁的时候就已经梦想在超级碗的中场秀去表演了，到现在他终于是圆梦了哈。第51届的超级碗，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找找视频来看 Born This Way。 Capital H-I-M M M M Just put your paws up, cause you were born this way, babyMy mama told me when I was young, we're all on superstars. She pulled my hair, put my lipstick on, in a glass of her boudoir.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loving who you are, she said, cause it made you perfect, babe. So hold your head up, girl, and you'll go far. drag, just be a queen.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Give yourself prudence and love your friends, so we can rejoice the truth.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secure, I must be myself, I spend my youth. A different law is not.Whether you're broke or evergreen, you're black, white, beige, Chola descent, you're Lebanese, you're Orient. Whether life's disabilities left you outcast or leader teased, rejoice and love yourself today, cause baby, you were born this way. No matter gay, straight or bi, lesbian, transgender lif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survive. No matter black, white, or beige, Chola or Orient mad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be brave. Lady Gaga Born This Way， 在节目之前呢，就看过了这样的一个中场表演呢，确实真的是很叹服哈。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呢，真的是一口气唱下来，对于体力，还有就是他的唱功、舞台的表演，啊，全方位的一个考量。那不过呢 ，Lady Gaga 真的完成的是非常的棒。最近呢，被刷屏的除了今天早上我们刚刚说到这条新闻之外呢，还有就是赵雷，民谣音乐人赵雷。他唱的这首《成都》在歌手的现场听过之后的朋友呢，被他感动了。那他自己说，我自己知道我该做什么，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大街上都是可乐雪碧，我也要做可乐雪碧，我就喜欢回家做我的白开水。那喜欢民谣的朋友相信他始终都会是那一杯很温暖人心的白开水，也始终是可以在寒冬里边融化人心的白开水。 昨日的一场雨后，风变大了，空气凉了，我感到北京的秋天就要走了。街上看不到穿夏装的姑娘，她们都换了厚的衣裳，再也没有人光着膀子在街上走荡。却见阳光不见了，公园里孩子的笑声少了，蚂蚁开始冬眠，蚊虫不再叮咬，路边的落叶曾是绿色，如今枯的可以做柴火，站在树下有一种心情， 是凄凉的。这个季节不是一出行，但却符合我的心情。背上吉他，放下沉重，我可以走了。像你相思似的南方，阳光正高照着大地。如果我离去到哪里，算不算逃避？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没有足够的衣裳过冬。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京的冬天太冷，我如何温暖你我的爱人？那冬天太冷，我已无法承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在每天一个小时当中呢，用好音乐来陪伴着大家。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在今天的2月7号，我们在新的一年的这个工作周当中呢，要汲取一些能量。刚刚听到的赵雷的这首民谣呢，真的没想到哈，在一开年的时候呢，一个民谣歌手大火了。之后究竟他会唱上怎么样的歌，去走怎样的路？我觉得他自己的那个人生状态呀，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这样类型的音乐，不去受过多的干扰，那我们就可以静静的去听他唱这些好歌。最近的电影呢，上映有很多部，其中有一部是《乘风破浪》，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各位有没有走进影院去观看这部电影呢？那其实这部影片呢，讲述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这是韩寒的第二部执导的电影，相对前一部《后会无期》呢，它更加的成熟了，而且韩式的笑点也非常的密集。如果你去看过之后，一定懂得这些笑点究竟是在哪儿。在之前那个年代呢，想静静的时候不会被追问静静是谁，爱一个人呢可以从4岁开始善始善终，也没有人去专注于房价呀房产啊，感觉大家生活的真的是非常的单纯简单又美好。在那么一个纯粹的时代，

想承认，等我到了晚年，你不能比我早死，不能死在我前面，哪怕仅仅晚一天，就是晚一天也好，不许你比我早死，在我临终时，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 这连续的两首歌呢，都是来自于《乘风破浪》这部电影当中，一首是韩寒和他的伙伴们唱的《在雨中》，还有就是邓超等一众主演来唱的这首主题歌《乘风破浪》歌。听这样熟悉的旋律，但是用新鲜的编曲来重新演绎，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配乐让人耳目一新，就是因为这种怀旧，让人觉得那样的一个年代呢，是真的非常的美好。韩寒式的小镇青年啊，很紧凑的这样的一个剧情，也不用再多说了，真的可以去电影院看看了。继续来听一首歌呢，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到半点的片花时间，下半时段我们接着回来听音乐吧。 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注意。不管是你在没可靠，我还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你的甜蜜已伤了我的心， yeah.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不管是你在没可靠，我爱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你的甜蜜你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

在听歌的时候，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在上半时段第一首歌呢，就听到了顾中山、红节奏他们带来的音乐。那下面的这一段音乐呢，是顾中山、红节奏和袁娅维的合作。袁娅维作为一个唱灵魂乐、funk，总之在中国呢唱这一类型的女歌手当中，她应该是小众歌手啊。但是在最近几年呢，也在不同的舞台上面去展示了自己，让更多人去了解了自己，了解了这样的音乐。有很多的人呢非常喜欢她。在最近的歌手当中呢，虽然她很遗憾的是被淘汰了，但是我想在今后的应该会有更加广阔的一个空间当中去施展她自己的这些音乐上面的才华。就像袁娅维在采访当中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啊，现在呢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唱片歌手的时代了，你只安静的去唱歌真的很难被大家去发现，或者是真的有点埋没的那种意思吧。所以去参加一些节目啊，包括选秀啊、比赛啊，这是一个必经之路，这是一个造星的年代。不过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我们仍然是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因为有好的舞台呢，就会给这样真正有干货、有实质内容的歌手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好了，说了这么多，来听歌吧。Yellow Fever。 and hands are souls on fire. Pretty pretense for desire. When it comes time to deny, you look to what's out there for hire. Doesn't matter what they say, as long as it's in the bed. But tomorrow comes a new day, the past is wiped clean from your head. Life's full of simple pleasure, romance dreams for hidden treasure. No restraints, you're on your own. You left the wife and keys back home. Alpha male pick up the tennis, did it then as I thought then. Watch yourself one day, you will to the sound of wedding bells again. make me happy. Tina May 带来的 Sam Shower， 她是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女歌手，听声音呢，其中有很多的味道沉淀啊。今天带来很多爵士的音乐，下面的这一段依然是非常棒的推荐 ，Boom Boom Boom Galore。 似乎这样的音乐呢更适合你去看一下现场，去在现场的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呢去感受一下。那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 Break a Moon， 也祝大家在今天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来听歌吧。 Look under I bet and just like the moon we got in a groove, I got out of the mood, your attitude again. What I needTake me for granted, and I'm not enchanted with any of that. Ooh, I'm starting to see that I'm gonna be in this black sea, and definitely what's left. 北京时间21:00。